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近些天呢，我们正在看三字经里啊，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这一句。今天呢，咱们该看一看最后这两位了，老庄。老庄这两个字代表的这两位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史、文明史、思想史上，他们的地位、他们的重要性，这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甚至于我们如果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啊，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老庄哲学啊，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甚至于是要大过儒家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我们前面在读到三字经里经济名方读子搓其要记其事这几句的时候呢，给您罗列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啊，很多流派的思想。其实当时我们就说了，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思想流派，我们在那里呢不介绍，因为过后呢还会专门的提到。这就是因为在三字经的作者呀介绍了百家的思想之后，又专门的提出了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这么五位啊孩子们应该了解的思想家啊，他们的事迹。那么在这里呢，把老庄放在了这五个人的最后，照咱们曲艺界的说法啊，这是搁的大咒的位置上，自然是因为在三字经的作者的心目当中啊，老庄同样的这是有着相当分量的两位先贤。我们说虽然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啊，在看待很多问题上观点似乎并不一致，那么我们知道孔子呢和老子他们两个人是同一时代的人，而孟子呢和庄子呢两个人的时代相近，孔孟合在一起，我们后世把他们呢视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而老庄呢合在一起被后世视为道家文化的代表。虽然分属不同的流派，那么作为孔子和老子两个人来讲，又是各自流派的创始人，尽管如此，我们不妨听一听孔子是如何评价老子的。首先说孔子啊，年纪比老子呢要小一些，当他听说在周朝啊有这么一位史官啊，博览群书，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于是呢特地到周的都城去啊求见老子，想跟老子呢请教一些问题。当他把这些问题跟老子说啊，听了老子的这些解释之后，孔子的那个感觉呀、就是那种顿悟一般。包括我们后世啊，大家在这个毛主席诗词里面曾经听到过的那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孔子准备回来的时候，老子去送行，看到这个大河奔流不息，孔子发这么一句感慨。在这之后，老子也就是这个问题给了孔子很多的点拨。带着老子的教诲，孔子回到了鲁国，回来以后 跟自己的弟子讲啊，这一趟去向老子求教的这个经历。弟子就问说，您这一趟去见着老子了吗？见着了啊，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老子是什么样啊。孔子说，哎，鸟吾知其能飞啊，鸟我知道它能飞，鱼吾知其能游，水里的鱼我知道它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兽嘛，我知道它能跑，能走能跑的我可以结网去捉它，能在水里游的我可以拿丝线去钓它，能在天上飞的我可以拿箭去射它，可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龙那是什么样子，它怎么走怎么飞，那是我能掌握的吗？我不可能知道啊。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我这次去见老子啊，那感觉就跟见了一条龙一样。最后孔子说了一句话，老子真吾师也。你这么多学生还都跟我学呢，可是在老子面前，我只配做他的一个小学生，那真是我的老师啊。那么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人，首先得说明一点啊，我们提到百家争鸣时期，这个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出现的道家和我们后世所说的道教啊，它并不是一回事儿。虽然这两者之间呢也有着一些联系，那么比如说道教啊，也是把老子呢奉为自己这个宗教的始祖，但实际上呢，老子和后来的这个道教其实是扯不上关系的。他只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开创了道家啊这么一个学术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呢，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我们今天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全世界被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大家可能也能想到是《圣经》。这个可以理解啊，有历史背景。那么在《圣经》之后，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老子所做的《道德经》。虽然《道德经》的文字啊，我们今天读起来呢，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晦涩难懂啊。您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道德经》都像开篇那几句似的，好像那么简单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就是这么12个字，我们真的去探究其中的深意啊，也是相当博大精深的。那么后面呢，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读起来，肯定会觉得有一些吃力。还需要去搜集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个背景资料的知识，才能够大致的明白其中啊所想要讲述的这个道理。但仅就这些我们能够去感悟的内容而言，我们今天的人已经发现啊，我们如果用现代的啊咱们的这个哲学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实际上在《道德经》当中包含有大量的非常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比如说啊，我们要是用今天大家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表达，我们经常说一个事情，我们要会去看它的正反两方面，对吧？有事情可能我们要去看正反两面，有人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待，不要一棍子打死，或者说一下子给捧上天，都不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说其实就是辩证法里面所强调的对立转化的这么一种关系。那么我们说西方的辩证法，当然在古希腊时期啊就已经开始人们通过辩论啊想去探寻一些事情的真理，这个苗头是有的。但真正的我们说辩证法啊被丰富被发展，最后能够成型到什么时候啊？18世纪末19世纪初啊，黑格尔才完成了这项工作。可是我们中国老子在2000多年以前，实际上我们在道德经这个著作当中看到，在这些问题上他已经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了。包括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今天还被人们去引用的一些说法啊，但是后世我们可能加在一些寓言故事里面，比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讲这么一个道理。那么这样的道理实际上我们在老子道德经里面就已经能够看到，他是怎么说的呢？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这些朴素的观点，我们说真实的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我们的思维方式几千年的时间啊。包括我想到你说这个小兵张嘎，这电影大家都看过吧，嘎子顶着那个胖翻译官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实际上他讲的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包括老子在政治上所提出的无为而治的观点，事实上他呢是指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这些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说老子呢是当之无愧的呀，对世界对人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伟大的思想家。这么伟大的思想家，可是后世啊却有人竟然连他是谁都不知道。面对孩子提出的老子是谁的问题，我们来听听这位家长是如何作答的。有请王刚和婷婷为我们带来小品《父与子》。 儿子，